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第40位，这首歌曲呢正好是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樊青这首《总想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今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加入到李荣浩团队的音乐女生樊青的这样一首个人单曲。今年刚满20岁的她，也将歌曲当中这样一种苦情的思念演唱得刻骨铭心。 口罩下嘴角微微勾起，雪花落下时我忘了呼吸，情不自禁，你记忆的眼睛倒映着我终于等到的你，围绕在你身边心跳不已，希望没暴露出我的痴迷，寒风穿过皮肤直至心底，仿佛催促我快点离开你。这么我总是在想你，思绪在你脸上像是按了暂停，每一分一秒都愿下一秒会突然跌入你的眼睛，这不明所以的奇怪心情，千里阻止却一秒都不会停， 39位。 哎，我们原来都一样，难过习惯不张扬，当你受了一点伤，至少是我的痛。 自己失望。当你觉得太悲伤，让我陪你疗伤。从今以后，你的心中藏什么？你不用开口，其实我都。 38位， 请你别离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未知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首歌多悠长，传奇带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迎首号儿郎。 本周第38位，这是劲榜6周最好成绩冠军头衔刘德华为电影《铁道英雄》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好心中藏。 而本周第39位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女生文慧茹，这首《做你的太阳》第40位是一首劲榜新歌，樊青创作并带来的《总想你》。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是一首劲榜新歌，来自于许光汉的个人同名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暖心主打《一日》。一日一日我往前走，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用简单的民谣来表达质朴情感的一日。 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它拥抱我。直走，快乐不曾驻留，我细数着过错，在风雨之后，天空忽明忽暗的交错，我依然是我，一直走，走到下个宇宙，永远看不到尽头，沙漠再一步一步踏成绿洲，亲爱的那个自己陪我走过，家常饭桌，人间烟火。 风景还能把握，一日一日我往前走，在一年一年喜悦丰收，是那些寂寞让我成为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他拥抱我。如果有一种温柔叫做时光沙漏，就让 36位。 暮云远不见心田，落入风里缱绻，你的梦惊醒了流年，也无缘 两生缘，断庭边暗自守春眠，多少时间 就不要爱过不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的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 就不要爱过无离别，就算不夜天千里路再远，咫尺间岁月把故事讲述给秋叶，一如从前深情融化胸口的茧，盛满甘愿。 35位。 哥德玛耶，百口唇边，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我怕，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长成的样子。 首《克拉玛依》，来自于音乐人马条。那这首歌曲呢，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第三名，本周来到第35位。本周第36位是来自于胡夏和郭靖这首《雾离》，第37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许光汉的《一日》，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是进榜三周，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所带来的《千里江山》。 若比青山满如风，不忘记行者一生，谁扛得住山河中，千里翩翩如画中，千少年鲜衣怒马勇，凭爱望峥嵘，敢舍命万里江奔涌，一叶轻薄扁舟，心怀难收，日月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收回心绿愁，山川一如旧，横朝夕画不尽江山锦绣，我心已如旧，任岁月消瘦，但人间风雨不休，缘分你不朽，我藏宿身后， 33位呢。 尽管如此，好像纵容一次了，年过30还爱做梦，是否可知，尽管如此，想再荒唐一次， 第32位。 像年轻时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拼流程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时候没眼前的平静，落地前的头晕眼花的囚禁，这旅行是否入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吻你左边胸口的身影， 是来自于白举纲《乘客请注意》当中这样一首《滑行起飞降落》，这首歌曲作为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2位。那整张 EP 呢是以飞行的过程为概念，那这首《滑行起飞降落》也是一段飞行的开始，不用思考，跟着音乐轻松就好。本周第33位是进榜七周阿四和徐佳莹的《尽管如此还是》，也是阿四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而第34位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千里江山》，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是进榜九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蒋卓嘉作词作曲，莫文蔚所带来这样一首《完美不完美》。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珍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Top 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焕。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时段，进入到我们第三军团，也就是第30到第21位，共10首歌曲。那本周第30位是一首进榜七中最好位次停留在第三名，这是孙燕姿带来的这样一首《匿名万岁》，由葛大为、孙燕姿共同作词，李思松作曲。 九位， 多少段难忘的回忆，他说来并不稀奇。多少次艰苦的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我们的长城没有断没有变，祖国之大地是我们的根源。战争不怕火烈，战争不怕火烈，战争不怕火烈。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不朽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 宝贝。 开始成为身边假装不留言，转身多年不 意走远，时间变成流动，时间不能再下咽，说闭上双眼就拿去疯癫，不停喘息，张开手捂着眼，回片刻心在碰着脸，调整眼圈，吞下身有改变。 舒贤 James 共同带来的 Lowly Line 进榜七周，本周来到第28位，29位则是黄贯中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大地》，第30位来自于孙燕姿《匿名万岁》。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许元廷作词，嘉旺作曲，陈立农这首在生日当天推出的这首《不散》进榜5周。 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青春好聚好散，愁眉吹不散，情怀吹不散，人哪好聚好散，想起归 26位。 我对你依然心存纪念，在梦中温习你的容颜，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我想我失去的不止一点点。我对你的爱不分黑夜或是白天，一日不见万分想念，如果你愿意陪在我 25位， 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坏，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等到这份汹涌离散，我也不必再假装泛滥，只剩我该去委婉没说的遗憾，迟来的深刻写满失眠通知单，或许他撑起的伞是你要的答案，说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坏，只是你随手一 刘力扬这首失眠通知单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25位，26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首傲慢与偏见来自于旺福。而说到这首歌曲，也是滚石撞乐队四十团拼经典当中的音乐改编项目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淑桦，作词作曲都是李宗盛。这首歌曲本周第26位新歌进榜，第27位则是陈立农这首不散，2021年第48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4位，傅新瑶《假如生活说着谎》。 小心翼翼扮演着情绪波动，失恋过，任由时光的穿梭隐藏着自我。听，我不想再听你给的否定，只剩几个字刺穿我心底。我不想再提像人云亦云的真理，情人要上话偷偷地对我说着谎，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要上话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想留下些希望，怕全都是失望，还不经意的收场。情人让傻瓜偷偷的对我说着话，我着急的愿望被放逐了流浪，长大后的想象和小时候不一样。呼，假如生活还说着谎，那些经过 Number 第23位。 小安，放不带？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都变了而已。 当我半醉的时候，唱掉地灯光颜色，夏夜的脸拥有风，而我却只想听你说、哦、你我在无人角落，空弦激动烧出暗火，昏暗之中沉默心不由衷，为什么突然想你知道我也对话怎么会拒绝，有一个迷人一生不是假故事，就成与你用手我愿意祈祷，温柔或者是危险徘徊的点点，用你万种风情留 22位。 当你喝醉大声斥责，你不懂男人，男人也不懂你，最搞笑的是谁真的懂谁啊，人前假的笑，人后真的哭，没有人知道离开了还迟迟不想走、啊、你不敢做自己和解，快乐是借来的，最后都要还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别错过该你的一场。自己和解吧，不甘心对吗，你的归宿是自己和别人都无关，你也是有爱回顾，小心每段放不下的路，当你有天醒来，当阳光打进来，别错过开你的一场。 温岚这首《不和解》进榜四周，本周第22位。第23位则是朱星杰和林云植共同带来的《与你痴迷》。第24位付辛瑶这首《假如生活说着谎》。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是来自于佳佳的 OST 新歌，他为电影《一杯热奶茶的等待》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这首歌曲佳佳也是用她非常宽广温润包容的歌声唱出了关于思念以及爱的情感。 灯又不准时关了，听和自己相似的情歌，找一些想你的认可，那句最贴切又适合。我又不小心哭了，总学不会为自己庆贺那些该忍想要平淡无奇过着。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都有流过最深的伤痕，都是我在该舍得却舍不得，才让你在最模糊的视线里静静只跟你这伤痕，这种舍不得，如果睁开就不见了，我闭着。

你是人间不染霜。 第十八位。 思念了月光，念了过往，温热后的心是一缕清香，素描我的模样，为你淡妆，是我极其细腻的喜欢。 这首《酿月光》来自于周蕙，由方文山作词，唐汉霄作曲。这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来到第十八位。第十九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由戴荃带来这首《你是人间不染霜》。那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戴荃的全新专辑《侠客行》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这首歌曲作为客之柔情的歌曲，开头也是加上了昆曲与《西厢记》苏莺莺的长句开始，唱出了如梦如影的柔情。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曲由黄英演唱，这首《若你在身旁》也收录在他全新的一批《风铃谷》当中。而这首歌曲是一首关于思念的小诗，也将所有的美好都融入到这首歌曲当中，眼里都是你的模样。 一抹在黑梦前心事都雕刻在纸上，一曲醉生梦死被我信手拈来，当你来为我画像，云的素净肖像，夜幕下随风摇。 又不会随我轻轻哼唱。路过的江南，我已轻描淡写，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路过的江南，我已轻描淡写，眼里也都是你的模样。 Number 第十六位。 某一天孤独着你的深渊，你却把阳光兑现带回我身边。 Percent Angel 这首来自于 Karen Chich 林凯伦的歌曲进榜两周，上周作为踢馆歌停留在第十九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来到第十五名。而第十六位则是张延琪这首 Better Than You， 第十七位是一首进榜新歌黄英的若你在身旁。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12位，这是火星电台所演唱的这首《明天》，翻唱自杨乃文的一首歌曲。 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让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做，何时它要滑下去，在我梦里面，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忘记从前我所失落，失落的起点，忧伤的过去，忧伤的走远。谎言暂时成虚无，失落换不回的你，换不回的时间。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生命我不懂，何时它要滑下去。 十三位， 我们慢慢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近最近的你，好几城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少了说爱你，平淡岁月里 凋谢烟雨，而热烈褪去，活在平常里，越难舍难离，还是爱着你。最近最近的你，好几程风雨，越吵闹越相依，手心连着你脉搏跳动的呼吸。 第十二位， 一心贪水宽三天，便是大漠多少年，黄豆叶林多几处，凄风驼铃半长夜，不怕风沙修天堑，天下戈壁皆尘烟。 这首来自马条的《边边》也是他的另外一首在我们榜单上的歌曲。那这首歌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二位。 秋的黄，扫得披脸红，一门望揉得眼花花，鸟儿叫，怕是西来报， 周第十二位音乐人马条，这首献给父母的歌曲《边边》。而第十三位则是王铮亮的《还是爱着》。第十四位火星电台《明天》。2021年第四十八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是进榜六周最好位次冠军头衔，上周停留在第五位。李荣浩这首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情人》。

自己生活怎能纸上谈兵，滴滴滴滴点亮自己，戳破幻想只是内心，滴滴滴滴点亮自己，何必伪装悠闲的你。 第九位， 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八位。 这是来自于袁娅维今年专辑《月亮失明了》当中这样一首《月亮忘了 Kismet》。那这首歌曲呢，唱的是一首付出了却没有回报的感情，也许就是命运吧。那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八位，第九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作为踢馆歌，这首单依纯的《萤火虫》。而第十位则是来自于易烊千玺的《四字歌》。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七名，这是由徐佳莹所带来的《以上皆非》。 心致富更投入，生活加贴一首曲目，恰恰经济说不出的辛苦，家乡的人有去倾诉，该放过的自卑顺便说说自负，天下的人放下过苦，可我签个名字我们的回忆录， 六位。 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对弈平凡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战马战马一最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雾，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Number 第五位。 你问我一世追逐不染尘土，要不亲自招呼，愿我不逆征路，细雨征服江山寒风骨，愿我青春披覆为一步，落魄也投入沉默，你的情步 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来自于电视剧《狐珠夫人》的主题曲，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五位，而第六名则是陈奕迅《Eason》这首《孤勇者》，第七名徐佳莹的《以上皆非》。2021年第48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名，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冠军位置，毛不易这首《爱情神话》。 你的笑声让我有安慰，逐渐学着 重新和自己面对，回忆纷纷，青春到黄昏，何不承认从未老的灵魂，命运都转，给你多少离分，夜路尽头总会有一扇门，故事纷纷，飞扬的星辰， 第三位。 二位，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听说没了我你忘记了照顾自己， 现在这算什么， 或许就是结果， 狠下心都不说， 是这句。 这首《对等关系》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黑马歌，李荣浩和张惠妹的这次合作，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荣浩，而这首重磅的对唱情歌也唱出了爱情当中的一种若即若离。 对等关系， 本周第三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四位是毛不易的《爱情神话》，而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亚军，这是小韩作词 JJ 林俊杰作曲并演唱的这首《一定会》。在这里要恭喜 JJ， 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谢谢收听，再见。 眼泪一定会，一定最可贵，一定会，一定有我陪你飞。Yeah.